京时间16点整。 5000年浩瀚历史，35句养生真言，拉拉家常话养生，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。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就有请李老师。李老师你好。 你好，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昨天呢，我们和杨老师结合着这个冬季养生，给大家呢强调了4个系统啊，这些疾病在天凉时候容易复发，这类的病呢比较多。今天呢我们继续和杨老师把没说完的继续给大家详细做介绍。杨老师你好。 李老师您好。 杨老师你好。 您好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昨天呢，李老师在节目中跟我们谈到了这个小腿两侧脾胃经的按摩。它有几大好处呢？过去嘛，我们了解的没有那么深。通过您昨天讲，这个按摩小腿两侧脾胃经不单单是管脾胃。连大肠、小肠和肝、脾、肾， 对， 这个功能都有。 是的。 我 们为什么介绍这个呢？让大家呢，在冬季。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腿脚又不利索了出去又怕凉了又怕滑倒了，是吧？这些朋友怎么办？我们给大家留点作业要在家里呢要把我们这些方法要学到手。19步操其中就按摩小腿下面。大家要注意啊，我们所说的这个沿骨头两侧，就是说这个沿着迎面骨 两侧 这个边缘，不要去按骨头去，这个穴位啊没在骨头上啊，在这个骨头边上了。为什么呢？这句话要说到位啊，你这个按摩如果你老按这骨头，就是伤及骨膜，另外你按骨头也不起作用， 白按呢， 它也不是行走的经络，也不是穴位。在你呢按摩这个过程当中，你去发现哪一个位置痛，就反映它相应的脏腑。听明白这句话了吧？ 听明白了。 有问题。实际上呢，它能查病。它还能查病。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这个足三里附近有一个阑尾穴，一按很痛。那你是不是有慢性阑尾炎呢？对。还能查病。是不是你老年性的泌尿系感染你还去发现什么呢？你发现这个犁沟穴，很痛， 特别痛， 是吧？另外糖尿病的你也特别是按摩这个内侧，知道吧？糖尿病呢会出现什么呢？在这个内侧小腿内侧会出现一个一个的疙瘩，叫糖尿病结节。这都可以去查去，是吧？怎么一溜小疙瘩了？你是不是有糖尿病？它出现了吧？所以这个呢，就有效的对我们糖尿病的康复有好处。另外呢，可以减少和避免糖尿病的并发症。 挺好，这个穴位。 不错呀。你经常按摩，你后来有些。为什么得糖尿病足怎么下肢要去截肢了，是吧？流水不腐循环不好了嘛最后呢变成黑了，后来就烂了，是不是？ 对。 就是。但如果你气血活了呢， 经络通了呢，它就不会出现这个凉麻木。 我一说到这儿我想起什么呢，这咱们就多说两句了。我曾经那些年我说话比较直率话呢说的比较大，是吧？我就说了，说当你知道你有糖尿病的时候，是吧？你就泡脚，你就坚持天天泡，是吧？谁的脚趾头被截肢了，谁的大腿被截肢了，是吧？你的腿和脚趾完好无损，不会出现糖尿病的并发症。这话说的有点大了。 实际上不大，很多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已经尝到这个甜头了。 所以呢在这里就是 要特别注意了，是吧？这个泡脚是非常非常好，泡完脚做这个小腿两侧的按摩， 那是好上加好， 非常非常好， 嗯， 是吧？你看有很多已经刚刚出现了糖尿病的并发症，是吧？腿上啊，颜色深了吧？ 深了。 它一开始不是深，一开始先凉 凉。 凉完了麻，麻完木， 木完了就变颜色了。 木完了紫，紫完了黑，黑完了烂，烂完了就截肢了，是不是这个过程？ 是的， 是吧？你别等破了以后你再泡脚，那就危险了。 当你刚出现凉的时候，你就应该就有意识到你这个糖尿病足的现象就要有了。那么怎么办呢？你就要泡脚，再加上按摩，按摩小腿两侧的这个脾胃经。 对，咱为什么多说一句？是吧？你看有时候一外边一吃饭一坐桌，是吧？十个人其中得有四五个都是糖尿病， 嗯， 是不是？啊，有人说了，中国啊，是吧？十个人其中就有一个 是糖尿病大国， 大国， 嗯。 所以咱们也多说一句， 是的。 另外，这个腿的内侧，是吧？还有一个，我们既然讲，我们都给他讲到位了，好不好？ 还有一个， 还有一个应该提示的， 嗯， 我们提示是吗？它是脾经，是不是？ 是的。 实际上腿的内侧行于三阴。 嗯， 三阴是什么叫三阴呢？就是说我们腿上是啊，全身有十二条经络啊，十二条经络，这十二条经络呢，这下肢有六条， 嗯， 啊，手上呢有六条，对吧？ 对。 那么这个下肢呢，这六条呢又分呢三条阳经和三条阴经， 嗯， 啊，这是大家老朋友都听过，是吧？人有很多朋友都了解。这个阴经呢在腿的内侧， 嗯， 啊，所以我们这三阴经啊都在腿的内侧，是吧？这三条是吧？肝脾肾，你说在人体五脏这个当中，肝脾肾这三大件够啊， 有重量级了， 有重量级吧， 嗯。 所以你按摩腿的内侧的意义是仅仅就咱们说的 脾胃肠胃吗？仅仅对于这 个 脾吗？不是的， 不是的， 嗯， 啊，所以为什么我们把它啊选为十九步长寿操，挂上一个长寿， 嗯， 你想想你的肝脾肾，你天天包括胃、大肠、小肠，你经常那么去 呵护它，嗯， 保养它，你能不长寿吗？ 能啊。 所以大家 肯定能长寿。 为什么叫十九步长寿操？哎，有的人你是不是加上这两个，他有的人不去悟去啊，这里边有内涵。他们三条阴经在哪儿汇合，也给大家说一说，好不好？ 好的。 就在三阴交。 嗯。 在三阴交汇合，为什么叫三阴交呢？就是三条阴经交汇 在这么一个穴位 之处， 嗯， 叫三阴交。说了半天，这三阴交在哪儿？在我们内踝骨的上三寸， 四指，也就是， 哎，就你自己的手指头啊，除去大拇指啊，剩下这四指啊。哎，你卡在那个内踝骨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上行，在骨头边上，这个就叫三阴交，啊，这个三阴交这个穴位啊，啊，也是在临床啊，在针灸科里边，啊，大夫，啊，很多的病都扎这针， 嗯，用途比较广， 那广，是不是？广，非常的广，啊，因为它你像肝脾肾呢。他走三经了，啊，所以这样呢，就是我们一指带针，啊， 去按摩， 啊，这讲到脾啊，为什么我们要啊将脾要讲的多一点呢？ 嗯， 啊，因为脾是后天之本，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啊，所以我们讲肠胃的时候，是吧？你离不开讲脾，是吧？因为呢，脾胃呢，他们俩是一脏一腑，是吧？ 一 升一降， 嗯， 啊，一表一里， 对， 是吧？所以他们俩一个紧密的合作，就是伙伴， 嗯， 啊，配对子，是吧？是对子，啊，所以说呢，脾胃啊是后天之本， 啊，所以我们多说几句，是吧？我们就把小腿这个两侧的按摩结合着肠胃，我们就得给大家说了。从这个小腿啊，这个两侧啊，就是膝盖下面嘛， 嗯， 就开始在骨头边就开始按摩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一边揉啊，一边往下走，一边揉，一边往下走， 都要揉到， 揉到了啊，就是一步一步的， 嗯， 啊，别有漏， 不能漏， 哎，不能漏，一边揉，哎，慢慢一边走，一边揉，一边往下走，往返呢，搞个两三次， 嗯， 啊，搞完两三次以后呢，然后呢，再推，啊，沿着这个。啊，胫骨是吧？这个两侧往下推，推个两三次，然后回来再揉，是吧？哎，再揉个两三次，啊，就这样的一个程序。 哦，就是先揉后推。 哎，对，先揉后推。 比如说还有呢？比如说我揉到哪点痛的时候？ 哎，正是我要说的。 嗯， 正是我要讲的。那么揉到哪儿痛呢？你要看看。它是什么穴位，它预示着一个疾病，就是我刚说的，你不说，你肠有病了，上巨虚可能有问题了，是不是？小肠呢，下巨虚， 嗯， 是吧？你是老年性的，是吧？泌尿系感染，你在犁沟穴上可能疼痛，这些疼痛的地方作为你按摩的一个重点，好不好？ 好， 嗯，这就清楚了。如果呢，我按摩太累了，有些上了年纪啊，按不了几下他就累了，我们还可以呢，用磁的方法，贴磁的方法，好不好？ 好啊， 用这个磁力线刺激我们的经络和穴位，是吧？这个呢没痛苦，这个呢效果也比较好，好不好？ 好的， 嗯，这个我们讲的这个胃是吧？这个肠是吧？这个咱们说主要的了。还有呢，大家一定在吃东西这方面，什么生冷的什么刺激的东西啊，是吧，都注意，是吧，就不要吃。 嗯， 我想大家都乐意听，反正知识呗，是吧，这个多掌握一点，特别是为什么多介绍一点，就告诉大家，是吧，小腿两侧经常按摩好处多多，它既能够是吧预防增强体质啊，疏通啊，经络呀，促进呢、这个血循环， 新陈代谢呀。 哎，对，是吧？还能够有助于康复临床的一些疾病和改善，是吧？一些症状。 对。 这个方法呢，这个可以呢归类到我们的夫妻按摩法，过去我们讲的，是不是？后来呢，我们觉得。好像这个叫的太狭窄了一些，是吧？如果儿女呢给父母按呢，我们后来就改了，我们叫呢亲情按摩法， 都可以互相做。 哎，都可以互相做， 嗯、 怎么做？我们把做的方法都也要教给大家。 嗯，那就请李老师给我们讲讲这个亲情按摩法的具体操作方法。 哎，就是咱们就说这个小腿这个。 对，就说这个脾胃经的。 其实亲情按摩法呢，我们有很多的。还有其他很多的内容了， 咱就涉及到哪个穴位， 咱们就说这一个 哪个穴位。嗯， 这个呢，就是我们躺在沙发上，躺舒适了，比如说老伴儿是吧，身体不太好，经常在感冒，是吧？俩腿发沉发重，像灌了铅，是吧？哎，像这种情况，脾胃也不好，怎么办呢？让他躺在沙发上，躺舒服了，然后呢，你给他按摩，把这腿呢，放在你的腿上，把这个小腿放在你的腿上， 在那个大腿上， 哎，放在你的大腿上， 嗯， 这样呢，我们就开始了，就可以按摩了，你看看这个姿势是不是很惬意， 很舒服， 很舒服， 嗯， 我们一个腿一腿的去按摩去。按摩了一个腿，又按摩一腿，大约呢，按摩这个有个30分钟左右就行了，是吧？哎，你又忙呢，事儿多呢，20分钟， 就是多一会儿少一会儿都行 啊，就围绕30分钟就行了、 嗯、 啊，多一点呢就40分钟， 反正按长了更舒服呗， 舒服啊。再讲按摩时候呢，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啊，就是呢由轻到重啊，这点上啊，哎，有的人上来劲儿很大，卖力气，是不是？ 就刚开始的时候轻一点， 哎，轻一点， 嗯。 然后呢，注意观察呢，哎，观察的这个老伴的脸色、表情啊，他一皱眉，就说明你手法重了，或者呢， 轻一点吧， 他那儿有毛病、 嗯、 啊，按照这个压痛点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是这样的啊。好，我们明白了啊，轻一点。总体上按摩也是很讲究的啊，由轻逐渐到重，然后呢到收尾的时候又从重到轻， 嗯 啊，它是那么一个过程，一个起机的啊这个态势啊，这就明白了啊。这是呢叫亲情按摩法啊，当你按摩以后下地以后再走路，特别的 两条腿特别的轻松， 轻松， 尤其是发沉， 嗯， 效果特别好。 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节目当中要给他介绍这个啊？就是因为冬天凉了，是吧？这个对于上了年纪的，是吧？你在家里秋一冬天，你第二年呢，是吧？你再走出去，这俩腿就不好使唤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怎么样在室内冬天啊开展室内运动？啊，特别适合我们啊一些冬天不出门的一些老年朋友，嗯，除了这个呢，我们按摩小腿两侧啊，这个我们再把它说全一点，好不好？ 好啊。 有些人呢，这个腿肚子抽筋儿，而且呢还有痔疮啊，也可以通过这个啊亲情按摩法来解决。 嗯，那应该按摩哪个穴位呢？ 哎。这个呢简单，这个呢让他那个小腿肚子啊搁在你的膝盖髌骨这儿，然后呢你去给他摆动腿， 晃晃他那个腿， 可疼了。 哦， 你呀、啊、是按摩的人呢，是根本不用费劲，为什么呢？你来回啊摆动他的小腿啊，啊，你摆动他的小腿的时候，让他这个腿肚子正好搁在你的膝盖上，用你的膝盖顶住他这个啊小腿肚啊，这样哎来回啊啊左右那么来回晃动，这就起按摩作用了， 借力，实际上 非常非常省劲儿啊，但是一般的人受不了。这个解决两个问题啊，一个是解决啊天凉了以后很多人的腿抽筋儿，腿肚子抽筋儿， 是的， 这个问题解决了。还有一个就是我刚说的解决痔疮， 嗯 啊，这个痔疮在临床上啊中国老百姓常说的十人九痔，是不是啊？ 是的 啊，内痔外痔混合痔， 嗯， 是吧？哎，他这个穴位我们光说腿肚子啊，我们说具体一点吧，叫什么穴啊？叫承山穴啊，承山穴，哪个承？继承的承，哪个山？山河山脉的山，叫承山穴啊。有心的人把这些穴位你都记住啊，很多朋友听我们这节目学会了100多个穴位了， 嗯， 是不是？哎，怎么去找，怎么去按啊、哦、他临床啊治疗什么疾病啊，减轻什么症状啊，这做一个积累是吧？啊，这个效果不错啊，效果不错啊，叫承山穴。它的位置呢是吧，在腿肚子人字肌啊，这个人字交汇点啊，我们一般呢上年纪这个肌肉不明显了是吧，看这个肌肉怎么看，脚尖是吧，点地脚跟抬起一使劲儿，呵，这个腿肚子肌肉非常的明显啊。为什么叫人字肌呢？哎，它是人字形的肌肉啊，在一撇一捺的交汇点，这就是承山穴。这个位置好找吧？ 好找。 哎，我们说的比较清楚，是吧？再不好找了，你可以看看一个针灸穴位图吧。啊，承山穴。啊，都说了，中国老百姓有时候十人九痔，啊，就说那这个 患痔疮的在我们中国人非常普遍啊，非常普遍。是不是真的十个人九个痔疮呢？后来有的医疗单位做了个调查，发现什么呢？啊，接近十有啊，十人九痔啊，达到是 8.6 是 8.4 啊，是不是？ 确实够多的。 确实够多的，是吧？啊，这样呢，我们就可以预防啊，包括你啊，有时候啊，这个肛门发紧，是吧？ 嗯。 啊，有的呢还潮湿，是吧？这都有好处。 都可以按摩的， 都可以按摩这个、 嗯、 啊，对啊，这个我们不说嘛，啊，要打开大小便的通道嘛，啊，是不是？啊，通道怎么打开？一个是做脚底下， 这个、 啊，哎，横结肠、降结肠、乙状结肠，是吧？直肠、肛门，这脚上一个穴位，这算打开了。一个做肾、输尿管、膀胱、尿道，打开了。 嗯， 啊，还有一个有的是肛门发紧呢。啊，有痔疮啊， 那就按摩这个承三穴。 哎呦，效果好极了啊！它在我们临床主要是两点，大家记住：一个腿肚子抽筋儿啊，一个呢痔疮啊。这样呢，你在按摩小腿的两侧的同时啊，如果你的老伴儿有腿肚子抽筋儿和有痔疮，我们又多教给大家一手，好吧？ 对。啊，按完这个小腿两侧脾胃经，再给它揉一揉承山穴。 承山穴， 嗯， 啊，这个效果不错，是吧？另外呢，你接着按摩底下之后啊，还有一个什么呢？还有昆仑太溪穴， 嗯， 是吧？昆仑太溪，啊，昆仑太溪呢，就是在我们内踝骨的下侧，啊，旁开，啊，旁开，怎么叫旁开？从这个内踝骨的尖儿和我们腿后边这个大筋啊，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啊，那个大懒筋是吧？哎，二分之一处，在内侧叫太溪啊，大字多一点的太啊，溪水的溪啊，这属于肾经的一个重要的穴位啊，这个穴位不错啊，这个我们不讲肾阴虚的时候吗？啊，大家还记着吗？口干、咽干、鼻干，是吧？皮肤干，啊，这些，啊，缺水，太稀吗？嗯，稀啊，稀水啊。哦，大家知道，哦，这是添水的，对，啊，所以说冬天嘛，我们讲肾阴嘛，啊，怎么养肾阴？啊，其中有一个按摩太溪穴，哎，他就管滋肾水。 嗯，养肾阴， 来养肾阴，是吧？口干、鼻干、眼干，啊，我们讲了阴虚的三个阶段嘛，三个台阶，是吧？一个是阴虚，一个是阴虚有热，一个阴虚阳亢， 对， 啊，这个穴位在临床上也是个大穴，也是个经常用的穴， 嗯、经常用的一个保健穴， 糖尿病 穴，嗯， 管用，耳鸣管用。是不是、啊、失眠管用，糖尿病管用， 对， 哮喘管用、 嗯、 心脏病管用， 对， 哎，实际上呢都是因为阴虚 引起来的一系列的这个病症， 哎，它都管用， 嗯， 啊，月经不调它也管用、 嗯、 是不是 啊哎，这个因为我们冬季养生嘛，是吧？凡是把这个呢我们啊顺便就给大家说啊，好不好？ 好啊、 这个我们时间的原因今天节目又到这儿了，我们就不再展开了，不再说了，好吧、 嗯、 好，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吧，朋友们再会。 朋友们再会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，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，电话83226605，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，电话84806330，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-5，电话62639411。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-7号，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，电话57155065。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，电话87874753。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，电话80115928。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。

是沧桑。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，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岁月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浪奔浪流，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，淘尽了世间事，浑浊滔滔一片潮流，是若一朝